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爱的金正恩同志同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合影留念。参加合影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负责干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热烈祝贺大会参加者为贯彻执行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思想和党的农业政策而一向抱着忠诚和爱国之心，在祖国田野上埋下纯洁无瑕的鲜血和汗水，献身奋斗，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大会参加者将加强和发展农业劳动者同盟，以使之永远成为两位伟大领袖的农劳盟、党的农劳盟，为早日争取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最后胜利做出积极的贡献。